锵锵三人行，这是窦文涛，还有徐子东和郑佩芳。哎，这个我今天啊，找了一些这个拍的特别有意思的新闻照片。哎，咱们也播播新闻，你可以从感性的角度，哎，得到一个关于一两周以来的一个世界印象啊。咱们这个首先第一个给你们看，最近一部分这个英国军队撤出阿富汗了嘛，回去了嘛，阿富汗的事情有点平息了。看，这是一个女兵，回眸一望，英姿飒爽，哎，英国女兵不错吧？ 所以英姿飒爽， 哎，对，咱们现在还有啊，第二幅照片说的是挺惨的，这个利马，哎，行了，就不用看了，看见这个没有？ 利马 一间这个 disco 夜总会里啊，突然爆发这个大火，烧死了最少挤了1000人吧，反正也是25人死亡，40人受伤。相信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这倒不出奇。出奇的是啊， 这次不出奇， 不是真的。最出奇的是什么呢？最出奇的是这个，对，最出奇的是，不是走这么多人吗？死的人里边啊，还有一头狮子，一头老虎 啊？怎么会秘鲁的 disco 啊？ 一间无牌经营的 disco 舞厅，对。一头狮子老虎到 disco 去干什么去？也去嗨去了，死了，烧死了。 哎，我倒想看看狮子吃了摇头丸以后，这不头发就很 漂亮。不是，你说这个，你没想到秘鲁是个什么国家呀？怎么这个跳 disco 的人里边还有一头狮子、一头老虎？ 表演吧，我估计。 应该是 表演。他们肯定有点这个。 哦，对对对， 夜总会 有可能啊。哎， 有可能。 咱们这个再看一幅照片，惨相啊，也是。最近出现了这个什么双人自杀人肉炸弹，这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炸死的这个伤者，有咱们华人呢，就这次炸伤的有咱们华人。你看，这是一名女警扶起一个满面披血的外劳，外劳就是外籍劳工嘛。 你看亚洲人， 你看看着也像亚洲人，这也是一个人间惨相。而且呢，哎，行了，不用看了，太惨了。而且啊，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妓女提供的一个角度，太有意思了。这个妓女啊，那当时是红灯区嘛，两个人肉炸弹身上绑着炸药，从街的两边走过来，各在一边门口引爆嘛。其中一个小伙子身穿短裤，背着这个塑料炸药，快走到那儿的时候，一个妓女迎上前去拉客。你看这说的，妓女后来说，我问他要不要性交易，他说不。我不要节外生枝，我现在要赴死，腾腾腾就往前走。 哎，讲实话 啊，这个妓女赶快就报警，已经来不及了。10分钟后，他就把炸弹炸了。你知道吗？就是10分钟之前，这个小伙子跟这个妓女说不，我不要节外生枝，我现在要赴死，我现在要去死了。 结果这个10分钟里面没救回什么东 西，没救回什么，这报警也没来得及嘛，咣就炸了。 那他那个做人肉炸弹，他目的是想要炸些什么？是大使馆呢，还是一个办事处呢？ 不一定，他们现在对以色列就是要造成伤害，而且他是重要的，还不单是要造成伤害，他要就是说要表示我们的决心， 勇敢， 我们愿意牺牲自己来伤害你们。 哎， 就这样。 你知道过去这个天津卫啊，这那里的这个小混混，那是要踩场子，怎么踩场子啊？也一个人去打也打不过你啊，但什么叫地痞流氓啊？过去之后往你的太师椅上一坐，拿把匕首，看见没有，砰就插自己大腿上了 啊，这样， 然后你就交钱吧，就靠这一招。你说这有点这个人肉炸弹的那个意思， 好像说我自己都敢这样子了， 道理上有点像， 有点像， 因为这个给人一个 下马威， 害怕，就是说我连死都不怕 了， 那我还怕什么呢？ 对， 就这样。 哎，咱们现在再看一幅照片，哎，有一点情绪。周四啊，是就上个周四了，以色列的犹太哀悼日，一名女童在耶路撒冷哭墙祷告的时候落泪，多感人呐、啊！就是感到这个人间的惨剧啊啊！哎，这个我们也不忍多看。 对， 下面的一个照片呢、啊，如梦如幻，非常有意思。你知道，我要给你讲一个新闻，最近美国发生了第二次，美国人有个词儿叫人口逃亡，第一次人口逃亡，当时呢逃了50万，就从美国逃到加拿大。当时是越战，那些反对战争的年轻人，加拿大不敢接受啊，那个时候还要赶回来。直到后来美国态度转变了，加拿大引以自豪了，当年我们也收容过这个反战的英雄啊。 对， 这是第一次。最近发生了第二次，因为什么呢？ 恐怖主义， 因为大麻。美国、 加拿大是合法了， 不是，加拿大准许做药用医疗用的用途，就比如你得癌症很痛苦，你自己家里可以种，你有这个合法性。美国有一些州也是这样，但是美国有反复，像最近他这个又是强烈抵制，绝不能种大麻。 共和党 那好多人要种大麻的人就受到了这个检控的这个威胁呀，所以他们只有去逃到加拿大。 他已经犯法了，等于是。 哎，对，在加拿大那边冲着美国这边喊口号，说这个我不过就是种点大麻，你拿这个刑事罪行来威胁我，你这是要干什么？哎，所以有些人就到这个美国去，在华盛顿嘛，争取大麻合法化的人士，两名女子更带上大麻草头市当众吸食大麻，哎，以示决心。你看， 大麻就是卷起来像烟一样， 哎，它就是一种草嘛，你看卷起来像烟一样，这样这个吞云吐雾。当然呢，我们这个一定要要知道哈，在按照咱们中国的这个法律，我们中华民族是这个严禁反对吸毒，大家要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啊。 因为它会产生幻觉嘛，所以就要严禁。 那不是因为它要产生幻觉才远离毒品，就是因为它虽然能产生幻觉，但是你的身体 会受损害， 要付出代价， 对 吧？好，咱们现在再看这个下一幅照片，哎。这个有意思啊，以色列的文件秘密报道，以色列的文件说阿拉法特大约秘密将大约4000万的港元经过沙特阿拉伯经援款，哦，就是本来是沙特阿拉伯援助给巴解组织的这个经济援助，但是阿拉法特把4000万港元款项汇到了他的妻子苏霞在法国巴黎的银行户口。你知道吗？而且 留后路， 巴解组织二号人物阿巴斯也把大约5亿5000万港元转账到他兄弟在海外的银行账户。哎，你说这让我们感到，难道这个领袖们就都得有些见不得人的钱吗？ 给自己铺后路。 所以当然阿拉法特就坚决否认，说他们是栽赃陷害，想分化他们的这个阵营。但是我们可以看看阿拉法特这个遭到侮辱的这个表情，你看。哦，你们怎么这么说我呀？谁说我自己贪了钱了？ 胡说八道。 对啊，底下这女的，底下这女的是谁呀？我也闹不太清楚。她不是不，她老婆太年轻了吧？她女儿吧？谁知道呢？啊，哎，这就是这个阿拉法特的照片。 年轻的老婆。 哎，咱们现在呢还可以回到一些个本港非常有意思的。你说这个那天咱们说了什么什么？张小慧嘛。当天的娱乐版上还有一个新闻是陈小春。 怎么？ 哎，这个事儿就让我感觉到，你对这些狗仔队啊，我你怎么办都不行。陈小春，你讨厌我， 很有体会的样子。 陈小春抢这个，说陈小春抢记者的摄影机，那是可能人家私人在一个很不适合你拍照的地方，你拍了，人又不想把这照片公开，人可不只有抢你的了，抢你的。然后当天晚上，香港99间这个警局啊，通缉涉及一宗抢劫犯的一辆奔驰汽车。最后在他的住所附近把这个陈小春抓到，因为报案嘛，那记者就报案说我被抢劫，被谁抢劫？被陈小春抢劫，开一辆奔驰车，什么什么车号。警局当天晚上只能缉捕了。 我觉得警察也太小题大做了吧，他应该就知道这就是艺人跟记者之间的纠纷嘛。 不是，佩芳，事实上是这样的，警察没有小题大做，是记者小题大做了。就是， 可他们知道他们之间的身份就， 因为是陈小春，不是，不光陈小春，按照法律，你在哪天晚上任何时候报案，只要你说得出是徐子东抢了我的东西，那徐子东 没抢， 徐子东又找不到，那警察就是要抓他呀。其实这是每天晚上都要进行的很平常的警务， 只是因为这事情跟陈小春有关，所以就 一写到报纸上，你觉得好家伙，整天晚上通缉陈小春，其实整天通缉呢啊。这个，所以咱们可以看看当时陈小春对记者做的表情，忍无可忍啊，你看看。但是呢，这个陈小春在车上，这记者说他做出不稳手势，哎，我就不太理解，这怎么叫不稳手势呢？这不是胜利的手势吗？ 多了一个。 你不能反过来。 咱们再看第二个。哎，他就是说陈小春手持摄录机疑是记者所有。哎，我就从这儿感受到，就是说你孙悟空啊，任你怎么着，你翻不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你烦我吧，你抢我吧， 怎么样都有新闻。 你越烦我，这动静就越厉害，我还最后都在我的套里， 冲突越大。 对对啊， 我看到这条新闻，我当时我报纸上翻，我不一个十多天不在嘛，回来报纸那么一叠嘛，我就非常快的翻，我倒留意这条新闻，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哎，还好那天我没有去弄人家的照相机。 哎，但是你刚才辅导的知识，我觉得徐老师也是应该给这个观众朋友们教导一下这个一些手语的知识哈。你看为什么我过去不理解，就是这个知识姿势 是胜利， 是胜利的姿势。 反过来， 咱们通常所知道的那个中指的那个粗化的手， 对对对， 那是全世界通用的。但是呢，还有一种英国的布纹的这个手势，就是刚才陈小春做的， 就是倒过来的这个 V， 倒过来的这个 V， 反过来的 啊， 手背跟手心的差别。 哎，我挺喜欢陈小春的，我觉得他这个， 我也很喜欢他的歌，很可爱， 直性子，就是 他也唱歌的， 他是啊，他的歌在卡拉 OK 唱特别好玩。 不，我就觉得他挺直的，反正这个我挺真实，你知道吗？就包括对记者，当然你可以说他没有礼貌，可是你说怎么办？你要叫你怎么办？比如说你晚上夸他一个记者给你拍了张照，但那张照片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拿去公开的。 嗯， 你说这个时候你怎么？你除了抢他，我都替他想不出办法了。 我觉得这个违反私隐，这个侵犯人权，哎。就是说你拍我的照，你不是在拍街，你啪对着我，比方说我在开车，我什么人都不是，有人跑来在你脸前啪对着你脸拍一张照，这个应该得到我同意，这不可以的，这个不是有什么肖像权之类的吗？我这没保障吗？ 但是你看梁文道就跟你 他说 他认为这是自由，他认为这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尤其是公众人物就应该有这种，就是说 这不管，我觉得不应该对公众人物有一个特别的，什么叫公众人物，这个本身就很难界定，对不对？ 就是， 你算不算 起码人家对你的照片会有兴趣的话呢，那么你要为你付出，就是说你的获得也要付出某部分的代价。那我是认为我给这些人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就不要去在乎今天哪怕是不好看或是被拍到你跟谁，你今天只要能够走出来跟任何一个人走在马路上的话，你就不要怕被拍，否则你就不要走出你家的大门啊。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因为否则这个冲突永远没完没了。 这个就是你应对的策略，这个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你可以说我想什么办法去避免，或者甚至你也可以阿 Q 点想，有人拍你说明你成功，对不 对？ 说明你重要，这些多好讲。我现在是在法理上来讲，我觉得这是不通的，就是我们不能讲你是怎么应对，世界上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都能应对，但是不代表这些不好的事情是好的。 嗯， 我们还是要指出它是不好的，它不应该成为法律，它应该被法律禁止的。 对， 所以啊，这个其实这是这个宪法给我们规定的这个神圣的权利哈，但是呢，我们不要滥用，滥用了以后啊，最后会把整个政治体制搞坏的。你看美国，你记不记得宪法叫第五修正案吗？第五修正案叫最高法院，他能够最后为了言论自由的这个理由判一个黄色杂志这个胜诉，他能做出这样的判断，这在道德上咱觉得他这个，你想那黄色杂志非常过分的，把耶稣弄成什么色情的，把这是侮辱人家神父的老娘什么的， 对， 但是一直直上诉上诉上诉哈，最高的那一级 就是 说以言论自由，以最高的宪法第五修正案这个理由，我们保护你，尽管我们全体人民都讨厌你，可是我们要保护你，这是一种言论自由的基石啊。可是我就觉得香港现在要这么，这包括台港的这个娱乐社会弄下去啊，你要是滥用这个东西啊，你弄到实在社会民风不可收拾的时候，也许就有人会动议咱这个法律要改改。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训，希特勒都是这样的，是要收紧，咱要统一，不能这社会太乱了。好， 可是我觉得 到那个时候纳粹也就快出现了， 但那个更可怕， 不可能为了这个而去立法。 那我宁可娱乐新闻乱拍照。 对，为什么？ 我不要那个专政队转来转去。 所以就说这娱乐新闻就跟做人一样，现在我们应该劝他们应该自律。 自律，对， 自律。 你这个法来规定， 我们没法改变这社会制度，现在这样还可以，但是你们就不要太过分，你们讲点道德，自律一点，哎，这样咱就还能稳定。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是，我是觉得说还好，现在内地的记者都还会偏重于就是说比较美的角度去拍你，不会说啊，你是越难看的时候越旁边有不方便的人，他越把你拍进去。我觉得他们懂得尊重。 在咱们当中，我觉得只有你关心这个事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刚才这个看了看人间的气象啊，现在再来看看海上的风光。哎，这个我觉得怎么有现在有些新闻越拍越美了。 你怎么就是骈文句的哈？这个上下都是对起来的句子， 对 照的，这叫出口成章嘛啊！ 哎呦，最近 不得了嘛， 我开始读了， 看得多了， 书卷气不得了了。 对对对，我最近每天晚上读古书，我是一门深入，只读一本，名叫《金瓶梅》啊。好，来这个。你看我都忘了想说什么 了，环保是不是？ 对对，环保， 环保， 你知道，这个有一艘轮船呢，有绿色和平组织， 怎么样了？ 咱们过去听说绿色和平组织的行动特别激进嘛，在海上拦赶拦大轮船嘛，哎，这次拍到了，他们就是说有一艘轮船货轮从日本往英国运这个核废料，他们知道航线，在这个公海上那么个小破船阻拦，而且还多危险，在船上放火。放火还不行，我跟你说，最后有几个人跳下去了。哎，我们找到这个图像，你看看当时他们怎么阻拦啊？你瞧，这就是那个货轮 啊，它运送核废料。 对呀、啊，这些这个环保人士，我觉得也真是太不顾生命危险了。你看这个当时的海浪情况啊，这天气不太好，这么大浪，你看你们这小船，哎呦，拍的倒是挺漂亮哈。哎呀，这船。 可其实。 你看接近了没有？写着那个河， 对 对, 对, 对， 他们有一个口号，好像叫这个无核太平洋，就是太平洋应该是无核的海洋， 不要受污染啊！ 啊，这就是太平洋公海上的。哎呦，你看点起了他们环保的明火，他们用这个放火的这种形式来表达他们的这个抗议啊！ 烟火。 但是这个轮船公司啊，到最后怒斥这些人，说他们是愚蠢，不顾生命危险，疯狂。 Nuclear free.Pacific. 是吧？无核太平洋，他们就是你看，就这么一个帆船，就敢拦，到最后、没拍到，就船上那几个人，最后看着实在不行了，全跳下去了，就用这种形式，表示自己的这种抗议行 动。其实核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啊、哦，像现在台湾也是有那个核电厂啊，然后那个核废料的问题，现在就说要把那些核废料放到蓝屿，蓝屿是一个很漂亮一个天然的岛屿，那边的居民呢都。本来都还是穿丁字裤的啊，然后他们都是用手去 穿丁字裤， 是 就那兜裆布啊， 对对对，所以是非常原始的， 够前卫的啊， 非常原始的一个居民啊，原居民啊，所以他们就是穿着丁字裤然后去抗议的，表示说我们这是一个很原始的地方，你不要把这些那么等于是科学之后的产物废料丢弃到我们这么美丽的一个岛屿上面。 我真是非常佩服这些环保人士、嗯、我学校也有，我也真的有认识有欧洲人，他们有很多是家里很有钱的，你想很有钱他不用担心别的东西，但也有一些是不那么有钱的，就是大学的研究生，他们放弃正常的生活，然后他们这个口号就是实践，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哈、啊，理想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没错， 我们看到有很多所谓理想的东西哈、啊，现在有很多都是金钱的运作，都是操作，比方说现在在美国哈、啊，华盛顿的那个国会前面常常有很多游行吧，一会儿支持一个什么国家，一会儿支持一个什么运动，包括中国的很多事情也有人游行，对不对？可是有很多都是拿钱的职业游行队， 嗯嗯嗯， 在华盛顿就有很多职业游行队，就也就是说今天你叫他穿上什么西藏的衣服， 对，抗议什么， 明天他穿上一个什么什么的衣服， 抗议什么， 他就是拿美金，他就在那里喊。日本嘛，不是有一个叫极右派吗？你到日本去常常会看到有一种宣传车，那些人绑的那个日本的那种旗帜，然后在那里喊一些极右派的口号，什么大东亚圣战什么东西。后来据说这些人也都是青年学生，也都是拿钱的， 都是群众演员嘛，就是、 对，就是说他等于他说他这样喊过过瘾好玩，拿下来还可以拿钱，就好像开一个 生活费，嗯， 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像这种绿色环保的这种。像梁文道之类的，那真是 就很情节 高超、啊哎、 但是我跟你说什么事儿啊都不是绝对的，你要这么说我还就想起来最近应该警惕，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调查有些是就比如说环境保护组织是光明正大的是健康的，但是有些环保激进组织有严重的刑事毁坏行为，而且暗藏武器暗藏枪支， 哦，这样就不 他们干什么呢，比如说我阻止伐森林，你知道那个在大森林里那个森林伐木机啊，一部联合森林伐木机，但是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设备，那么大的他们就破坏林场的直升飞机炸，就自己私造炸药啊，他们打出的旗号也是环境保护，地球应该无污染，可是他们 这是没有办法的， 任何一种理念哈，它这种理念它都是一种革命，它都是对一个主流秩序的挑战。而对主流秩序的挑战呢，以前的无政府主义啊，什么十二月党人呐、啊，这个以前的俄国的民粹派啊，后来就是共产党啊，一直到今天的绿色运动啊，他一定要有才有激进的手段，他们都有一个，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有个矛盾，就他们都有一个，我目的正确了，我是不是可以不顾手段？因为他反对的现在的全球化，比方你反对，其实他的目的也是正确的，也是让我们每个人过得生活幸福。嗯，但是他的手段呢，他采伐森林，对不对？他这个手段是不好， 破坏大自然。 那么反过来，这个就是一个吊诡的地方。那反过来，如果你保护自然的人，你也是为了你的很好的目的，那你也不择手段。比方刚才那个点火那个，嗯，那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择手段， 危险的， 因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等于有点像大腿里插刀一样，他、等于像自杀倾向的这种，到时候如果他们死掉的话，变成一个大新闻，就是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就是两难的一个处境。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事儿还是大家 还是算了，还是算了， 不是大家意思意思，互相给个面子，谁也不要太过分，得了， 得不到效果、 啊，那咱们就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个环保人士啊，他们也很注意那个基因改造。有一阵子在那个超市啊，他们也强力抗议跟要求，就是制造厂商要把那个有基因改造过的食品要贴上标志，让我们消费者有个选择权， 对 不对、嗯？那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玉米，结果玉米的基因改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那个什么墨西哥。然后他们的基因改造是怎么样啊？我们以前的概念就是说，哎，你把这个水果啊、蔬菜啊变得又大又甜美又好吃，然后无核，没有那个西瓜籽啊，那些基因改造，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好吃嘛，对不对？嗯嗯嗯。结果它的基因改造是为了什么？抗除虫剂，还有里面具有杀虫的作用。听起来多吓人啊。 对 对, 对， 我们吃下去的都是那些基因是 好啊，吃下去身体就健康了嘛， 拜托、啊、那些虫子 可 以杀虫的基因都被我们吃到肚子里 啊 对，肚子里 这个它还不满足啊，它还要增加它的产量啊，要能够对抗那个恶劣的环境，它的水分如果太咸我还能够生长，它的那个气候太干燥我也能生长，哎，这些东西通通吃到我们肚子里，我们会不会多长出一个眼睛啊或是一个胸部啊、哎、 你要真说这个 好恐怖啊， 挺严重的、嗯、你知道好像是长江那儿的这个好多鱼啊、嗯、已经变成母的了，公的变成母的了， 是啊， 鱼的这个雌性化、哦性啊、鱼的雌性化 它可以自体受孕了， 哎，这是因为这个污染、嗯、而且这个污染严重了，人也会男的变女的，你没见现在社会上越来越多了吗？哎，真的，这我跟你说， 越来越中性了。 对，就是你这个男的变女的，大家少接触这个塑胶产品， 嗯， 塑料，塑料好像就有这个雌激素， 没错。 平常塑料饭盒，你想。那民工们都是塑料饭盒， 是 吧？ 非常危险，嗯。然后大家要接近这么多的电脑啦，啊，游戏机、电视啊，其实我们这些电器用品都是充满了辐射。 所以你想，环保运动是所以重要啊， 真的很重要。 那杜文涛刚才讲，大家都适可而止啊，其实不是调和，我仔细想想，讲的是有道理的，不是说调和，而是说大家在不犯法的情况下哈。大家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就是说你政治家他总还是从政治局面出发的， 嗯， 做生意的人总还是拼命去赚钱的，你他不可能，科学家不可能不发明各种各样的改造东西的，但是社会上就要有一些力量让他出来制约他，这样的一个社会他互相之间一定是冲突的，就是说然后警察来让你们不要冲突、嗯、 对，我觉得我还是认同孔子的这个道，你可以说他失败了，但是我告诉你根本的办法还得这么来，就是以个人的这个道德来这个立天下， 嗯， 这个东西啊，法律它用，你看好多一变成意识形态这个事情就很可怕，一起哄，我们北方话叫起哄架秧子的事儿，大家都得警惕，因为很容易就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对吗？实际每个人，我做一个环保的人好不好，我不要随地吐痰，少管别人行吗？他吐痰是他的事儿，他会遭他的报应，我别吐痰是吧，我美化环境，我把我家里弄干净，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大城市啊，塑料盒已经不可以使用、嗯、这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情。还有啊，那个北京一些小朋友他们在发起就是 把那个废弃的电池要回收啊。其实那个电池也是对于环境的污染非常的严重。在台湾呢，只要是 7-Eleven 啊，就可以，你就是把用过的电池就放到他那里，他负责回收。那我在想，我们国内也有这么多的超市啊什么，是不是也能够负起这样子的一种回馈大众的一个回收垃圾？ 你看最简单的一个可口可乐的罐头，在海外的罐头是往里摁的，那这就没有一个那个东西丢出来， 对， 在中国它还是拉出来的， 是， 对，中国的很多罐头，我都是这么开了，哎呀。